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在主日再次聚集我们，在主的圣所，在这边一起，我们向神献上敬拜、赞美。我想，上帝的灵今天就在我们这个教堂，在这个地方要对我们有启示，对我们有讲话。今天特别愿意用慈光这两个字来作为题目，一起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教导。为什么会想到这两个字呢？那个其实跟最近这个政治有点关系哈。最近为了那个一例一休啊，为了一年是不是要放七个假，闹得天翻地覆，到今天还没有解决哈，还没有解决。哇，这个已经有一两个月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些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很难解决。可是呢，这件事情倒给我有一些的感触。首先的感触是9月28号，这9月28号从我懂事以来就是教师节，那就是教师节就是要放假的啊。不要曾几何时说不放假了，我们只纪念不放假。那我这个当老师的，这个最敏感了，对不对？教师节不放假说你们要纪念就好了啊。今天讲好这个教师节还好，今年教师节碰到台风，把这个尴尬稍微解决了一下，解决一下。好，接下来光复节，各位知道现在的执政党是不赞成有光复节的，他认为台湾什么光复，本来就是日本的，干嘛要光复所以呢，这个光复节也不放假了，我们本来也都放假了哈。好，再过来就是先总统蒋公的诞辰，10月31号，哇，这个蒋公的诞辰，你知道，至少这个我们也是一样，自我懂事以来都放假了。后来有一天说不放假了，他说：“这个蒋总统，过去很伟大，现在不那么伟大了啊，所以就不放假了，反正各说各话，反正就不放假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放假，坦白说很现实的，只要你放假，我们就说今天干嘛放假，我们就立刻想起来今天是什么。如果说不放假，每天都上班下班上班，我慢慢都把这些节日都忘掉了。”就忘掉，有时候甚至经过了都忘掉了，像光复节，各位已经多少年没有记得光复节了哈，本来是都有很大的庆祝的啊，现在都没有了。那么这个10月31号，哇，先总统蒋公的诞辰，让我又想起来，哇，这个又是一个全国都上班，只有劳工不上班的日子哈，一国两制哈，一国两制，那么所以就让我想起这个事情，那想起就想到先总统蒋公跟这个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先总统哈，他们两位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或唯二的哈，这个他们的丧礼是用追思礼拜的啊，是用追思礼拜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先总统蒋公过世了以后。过世了以后就追思礼拜，周连华牧师来主领这次的追思礼拜，他就选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慈光导引》慈光导引。那么按照周连华牧师说的，这是先总统蒋公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最喜欢的一首诗歌。那个当他们开始唱说要唱这个《慈光导引》的时候，说实在话，我都不会唱。这是什么歌啊？我就发现说，我们这个新宋祖师集，那个叫新，当年叫做新宋祖师集，有哎，然后再拿出来唱。新宋祖师集我已经唱到滚瓜烂熟了，就这首歌还是不会唱。可见呢，平常都不太唱的那首歌都不太唱。好，到了我们现代的这本我们的宋祖师集里头，还有492首啊。492首，还有这首歌。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先总统蒋公的追思礼拜唱这首歌，所以呢大家都注意到这首歌了。那我也是一样开始注意到这首歌了，发现这首歌还真是好。当初之所以那么不出名，不晓得为什么哈， 一个可能是那个曲调不是那么好听啊、因为他两百年前做的歌哈、啊，好像不是那么好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歌词还蛮文言文的，啊，很有文言的味道哈、啊，时光倒影让我脱离黑障，你看这个黑障两个字哈、啊，我们都很少用的哈、啊，很少用的啊，所以呢，可能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教会平常好像不太唱啊，不太唱。可是等到我们注意到这首歌了，唱了，就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啊，真的非常好啊。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有三节，我今天把它浓缩一下，我简单的把这个歌词的内容大约的说一遍啊。恳求时光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要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过去的我。是很自专的，哎，这个有文言文的、啊，自专其实就是自以为是，啊，过去的我是很自以为是的，自己在黑暗当中摸索，黑暗当中随意自己定自己的路程，换句话说，你走的路是自己定的，自己过去啊，因为我们在黑暗中摸索，自己定自己的路程。沉迷在世界的繁华美梦当中，啊，我们就是崇拜这个繁华美梦啊，美梦啊，我们就生活在那当中，然后说恳求时光来引导我前面的道路，经过洪涛，经过荒山空谷，当夜尽天明，晨光重现的时候，我的心就展开了笑容。啊，所以我们在厦门街有一个小组，就叫晨光小组，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从这里来的晨光。当晨光来临的重现的时候，我的心就展开了笑容。各位知道这个歌词真的听起来蛮不错的，啊，它教导我们在我们都生活在黑暗当中了，黑漆麻乌的乱走一通，自己随自己的意。一直到上帝的光照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了生命当中的分水岭，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就跟原来我们在黑暗中完全就不一样。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次光的出现。我今天举其中的四次，我个人认为还蛮重要的，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次他出现在摩西80岁的时候，各位知道摩西的前40年在王宫当中、哦、享尽荣华富贵，受尽当年所有最高的 学问，后40年他去牧羊，在这个旷野当中牧羊，每天牧羊。各位知道牧羊是非常非常无聊的事啊。这后40年，终于到了80岁了。有一天他牧羊，他带着羊赶羊赶到河烈山，那么羊在那边吃草，他大概坐在那边休息。突然看到一堆的荆棘。荆棘在那个地方是到处都有的，到处都有的荆棘不稀奇，稀奇是那个荆棘火烧起来。那火烧起来还不稀奇，还不稀奇，那个火烧了，但是荆棘却没有烧着。火烧了有火光，上帝的话语就在火光当中向他显现。各位知道，他是一个已经过了40年，可以说最最平淡无奇的一个生活，但在这样的这个时候，当上帝的光照到他的时候，他就突然听到了上帝的话对他讲的，他很清楚，他一生不是到这里做一个结束，做牧羊人，做到他死为止，不是的，因为上帝交给他一个很重的责任。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出埃及。以色列人有一两百万人啊，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他要带领这些过去。摩西听到这样子的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吓死了。他知道他自己的声望不够，权威不够，口才不够，机智不够，也一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但是当神的光照到他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不够都不重要，因为上帝接下去就要用异象不断地引导他前面的道路，要赐给他从神那边来的能力。这些所谓的不够就已经不是不够了，当有光照到他的时候，摩西从此以后在他前面的道路不断地有异象在他前面，带领他度过世界上最后的40年。这40年是摩西一生当中最光彩夺目的一段时间。光来到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另外一次的光出现在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到了西奈旷野的时候。各位知道，100,000人到了一个旷野，没吃的没喝的，更糟糕的是没有方向，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到过那个地方。西奈旷野连摩西也没有去过，没有一个人认得路，没吃的没喝的已经很严重了，更糟糕的是不知道往哪里走。这个时候上帝就用一个火柱带领他们前面的路，火柱带他们前面的光。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跟着这个火柱走，火柱停他们就停，火柱走他们就走，一步的一步的要带领他们到以色列人梦寐以求的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光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最后终于使得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这个光带领他们走出了另外一番天地。第三次的光是出生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说东方有几个博士，没有讲三个、啊、我们在圣经上没有讲三个，他送了三个礼物但是没有讲三个博士所以这几位博士在东方看到一个星星。各位有没有看过星星啊？有看过，但是你如果在台北的话，你看的星星只有1/10都不到啊，用眼睛能看，你必须要到荒山野外，到山上抬头看。还有我年轻的时候，你就每天躺在水源路那个堤防上面，各位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光，没有汽车啊，什么车都没有的，只有脚踏车了，只有脚踏时代。我们躺在那里，哇，一片黑暗，天上一片的星星，哇，好多星星。我们那个时候再笨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条什么银河啊，抬头看就啊，银河这样过来，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银河，那个银河不会跑的啊，方向有一点会改变，但是不会跑的。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问大学生说，你们看过银河的人请举手。我告诉你，只有1/4的人，其他3/4从小一直到大学没有看见过银河。那当然，你住在台北，住在城市里头，绝对看不到银河啊。你知道银河是由小星星构成的，哇，那简直是数不清的无数的星星，当然在很远啊。圣经没有讲这个博士看到的星星是什么啊，是多亮的还是多小的，但是看到星星，我们知道这星星的光有够小的了啊，在台北市的我们几乎抬头都看不到星星的啊，因为那个星星的亮光是很弱的。但是这几个博士与众不同，别人看星星就是星星，他们一看，哇，这颗星星特别， 他们知道有一位犹太人的王，世界的王，生命的王要降生了，一位救世主要降生了。于是他们千里迢迢的从东方往西边走，走了很长一段日子，我们不太知道他走了多久，但是呢，从各样的迹象看起来走了很长一段日子，跟着这颗星星，别人不把这个星星看在眼里头，他们这几个人看到了，看到了，终于到了伯利恒，找到了这位婴孩，就献上黄金、乳香、末药。各位看了光，这个光很微弱，但是还是光，还是光。第四个，这种重要的光的出现，是当保罗要往大马色的路上。保罗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抓他，这个光非常的强烈，强烈到一个程度，他眼睛都照瞎了，眼睛都照瞎了。等着光走的时候，那个眼睛都看不见。那个光非常强烈啊，跟这个这几个博士的看到的星光差很远。但是呢，不管这个光是强的也好，是弱的也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是上帝的光，上帝的光。当来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对人生影响是非常的大，非常大的。在保罗书信当中，保罗有时候也写到他自己过去啊，从他的一些的在好多本他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你看，他是犹太人当中，他自认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是保罗自己讲他自己。可见呢，这个保罗这个人在信主之前，在受神的光照之前，他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他是这个，他从小在犹太教当中，受到他们祖宗的遗传所教给他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他爸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利赛人，他本身也是非常好的法利赛人。从律法的角度，从人的眼光，保罗自己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从律法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保罗敢说我这个人是无可指责的。各位知道这个人有多了不起啊，他是很了不起的人。但是他从犹太人身上学会怎么样逼迫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比任何犹太人还要来得凶。他要把耶稣的名要把他除掉，用的方法比任何人来得更彻底，更彻底。一直到当上帝的光照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改变了，他整个人就改变了。他真正看见了上帝的荣耀，眼睛看不见了，心里面的眼睛却看见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眼光，眼光为什么不讲眼睛就好了呢？显然除了眼以外，很重要的那个光，那个光，那个光啊，不是光眼睛能看到的，还有心里面要能看到的。他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他自己的错误，他就看清楚了神要他走的道路，给他一个很重的责任，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我们从摩西，我们从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我们从耶稣诞生时候的几个博士，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亮光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当神的亮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该走的路。我们用肉眼不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清楚他自己前面的道路，除非你是用心眼来看。摩西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却很清楚知道他要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要出埃及。 那些博士知道他们要找那位世界的王，那位救世主，看到一个小小的星光，他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他们要去迦南美地，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保罗也是从神的光照当中清楚知道传福音的责任已经加在他身上。圣经告诉我们，当亚拿尼亚按着他的身上为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他的眼睛就看见了。看见了以后，他就在大马色住了一段日子以后，就开始在各会堂传讲耶稣，就要传讲耶稣。他们从被神光照以后，他们整个生命就改变了，并不表示他从此以后一帆风顺，他们照样碰到困难，照样碰到挫折，照样碰到许多的逼迫，但是在他们前面除了这些以外，在远远那个地方他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神要他们走的目标，因此他们把这个困难挫折这些东西就不看在眼里了，他们看到更重要的目标在那前面，在那前面，他们朝着神给他们的意向继续往前迈进，完成了他们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世界上每个人，我们都要过长短不一的人生，但是我们从每个人过一生的方式当中，我们原则上可以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一生都是跟随你的环境，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你就跟着那个环境一直走一直走啊，表面上是独立思考独立思想，实际上你全部都被支配，被环境支配，就跟当年保罗一样，他出生为犹太人，他又是希利尼人，他受尽了这个非常严格的律法的训练，没话讲，因为他的背景他的环境就是这样，就这样。所以呢，他当时看到大家都在逼迫基督徒，他就跟着逼迫，他就跟着环境走，因为他的旁边都是这个样子，他不但逼迫，而且逼迫的比别人更好。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前四十年受尽了荣华富贵，后四十年过尽了平淡生活，在这样的以牧羊的方式过了他平淡的四十年。但许多人也都是一样，我们从小在哪一个环境当中长大，我们就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受到这个环境的支配，我们要读什么学校，哎，我从小就开始考学校了哈，我们那个时候是初中要考的，小学考初中啊，那而且是我经历的所有考试当中最难的一次考试，我在台北市的学校小学啊，台北市银桥国小，银桥我的班上50个人毕业，只有2个人考取初中，其他48个一辈子都没有念初中。我在民国56年我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去当兵，我到马祖，到马祖当步兵排排长，我在守海边的独立排排长，我那个排里头有30几个士兵啊，30几个士兵，我告诉你，只有没有一个是初中毕业的，有6、7个是没有念过书的，完全没有念过的，其他大部分的都是小学毕业，没有一个初中毕业的。我手下的兵，其中有2个学历最高的，是读到初二被退学的，其中有一个还是读建中的初中2年级，建那个时候有初中哈，初中2年级被人家退学了当兵的，我把他带来当我的传令兵。各位知道在建中会被退学也不太容易的哈，他一定是犯了很大的过错才有办法被退学。你知道那个时代的水准跟今天不一样，105%都可以进大学，对不对？现在不同了哈，所以我在讲古时候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用现在的脑筋啊！现在你就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啊！你看那个时候我初中要小学要考初中，初中要考高中，高中要考大学。我考大学的那一年，录取率只有18%， 前面已经淘汰了，淘汰了一堆的，淘汰了一堆的，到最后最精华的还只有18%可以进大学。好，我们那时候既然考试了，又很流行填志愿，哦，从小学就开始填了，哇，要填志愿，什么志愿呢？请问，一个是你根本不懂，就像我那时候哪懂什么？人家都说建中最好，我都就填建中嘛，第一志愿嘛，啊，人家附中第二好，我就填附中嘛，我哪知道什么是建中，什么是附中，啊，那有些人明明知道的，但是他还是要填建中，为什么？因为光荣嘛，因为光荣，考上建中是光荣。各位，你生活在环境当中啊，你被环境支配的了。你被环境支配，环境怎么样？你要脱离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从小小时候的确是不容易，我们要分辨啊，这个对啊错啊什么，的确不容易。可是我们会长大，会长大到一个程度，就到了我们的分水岭，很重要的分水岭。这个时候，你就要很清楚知道，我往前面的道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对我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就要很清楚。但是我们真的清楚吗？有几个人能够清楚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摄影比赛，摄影比赛，哇，全国全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都会送作品来比赛。有一年比赛了，有一个人得到第一名。哇，不得了，很高的荣誉，有点像奥斯卡之类的哈，非常高的荣誉，非常高的。那么颁奖典礼上台讲话，哪晓得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我送的作品是我最烂的作品。”哈，每个人听哈，什么话啊？送来最烂，他不是故意的，乃是在送这个。再往前面推半年，我家遭大火，大火，家里全烧光，他所有的底片、所有拍的影片、所有的资料全部烧光，烧光，哎呀，注意哦，这个比赛啊，要送作品了，没有了，因为全部烧光了。他突然想起来，有一幅画淘汰，他把它淘汰丢了，丢在旁边，要等着要把它撕掉了，啊，要丢在地上。结果他太太看看就说：“哎，这张你不要哈，要我带回娘家。”于是就把那个照片就带回娘家，啊，那娘家的反正也没挂什么东西啊，就挂在那儿。他说突然想起来，哎，这张他在娘家的这张，于是呢他就把这张拿来比赛，就是他淘汰的。众人说：“哦，是这样子哈，是这样子。”那淘汰的一张就可以得第一名，你就知道这个人多么了不起了。哇，大家对他肃然起敬，肃然起敬。好，哪晓得第二年比赛再参加了，没得奖。第三年没得奖，第四年没得奖，连着五年都没有得奖，连入围都没有。他精选了他认为最好的、最好的、最精华的去举办比赛，全部没得奖。有人就注意到了，有人注意到说：“哎，他哦，不只是最近五年没有得奖，在得奖的前面，他还有好几年参加。那么他都是选他认为最好的出来比赛的，都没有得奖。他唯一得奖的是他淘汰的那张，表示说这个人啊，他的眼光有问题的。他每次选最好的，其实是最烂的。”眼光 不行嘛，不对嘛，不对，淘汰的反而得奖。各位，你们是不是不断的在精选你的前面的道路，想尽办法要把自己的前面道路走得最好，我认为最好的，其实大家都最好的啊。你要去一家很好的公司做事，台积电啊，薪水最高的啊，最好离家又近的，然后工作又轻松的啊。台积电听说不太近，不太轻松了啊。这个要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啊。然后呢，又容易升官的，然后薪水又高的， 哎，世界上人不都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也跟着走这条路，这是一种路啊。可是这是大家都是以为好，我也以为好，问题出来了，它真的好吗？真的好？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是生活在意象当中的。什么叫做意象？就是你可以看得见道路，能够看见上帝的旨意，能够看见事情的真相，看见到神的目的，看见到神的心意，这就叫做意象。前几天参加一个公祭的一个典礼，公祭典礼，哇，一去到那个会场，布置的好漂亮，布置好漂亮，那个哇，花很漂亮。后来问到他的媳妇儿，因为我们跟他的媳妇儿他的媳妇在木匠的家当总干事，所以我们当然很熟了。他很熟，问他说：“你这个公公啊，他是公公婆婆啊，同时过世啊，同时过世，不是同时，差三天，他们两个不知道，因为两个生病，所以这个公公死了，没有跟婆婆讲，没有讲，所以他也不知道。但是他三天以后他也过世，然后一起过。我们就问他说：‘哎，你这个公祭，他们用的公祭哈，那公祭都布置，这花了多少钱？’他说花了80万，啊，他花了80万，光是那些花就花了80万。我们想到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会走到这条路，迟早，长短不一，我知道，会走到这条路。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想到，到底在世界上你看到的东西，是真正你要的吗？真正你要的吗？80万的花山，啊，是你真正的目的吗？是你的你想要的吗？一个人迟早需要到了一个生命的分水岭，到了自己一生的计划，要做一个选择，就要选择你要走自己的道路呢，还是要选择神为你预备的道路。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不见得一切都顺利，我们也会遭遇到困难，也会遭遇到挫折。然而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走世上的道路很好走。为什么？路是宽的，门也是宽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所以大家都很容易走。但是你要走神的道路，这个路又窄，门又窄啊，门路又小，门又窄，不容易进去。若不是神的光来照你，神的光临到你身上，我们通常都不懂得走这条路。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受神的光照以后，开始不断的有异象引导他前面的道路。最重要的一个异象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站的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保罗亲眼看到的异象。于是保罗就说：“好，既然马其顿人有这样要求，我就到马其顿去。”各位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主耶稣在升天以前曾经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我们现在称它为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这个大使命，各位，等到主耶稣升天以后呢，这个大使命是一个命令，大家只是把它当命令而已，没有人是去实行这个命令，没有人。真正开始踏第一步的就是保罗，因为他的意向，他有意向，跟社会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有上帝那边的引导。 各位知道这个他的意象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清楚的，他就是懂得我就是跟着上帝的旨意走，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一般人啊，若不是根据上帝的意象，根据光走，我们的头脑太复杂，我们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个故事谈到有一家报纸举办一个奖金非常高的一个问答题，一个问答题，他说啊，有三个人做那个热气球升空，这三个人一个是环保专家，一个是原子专家，一个是粮食专家，这三个专家都很了不起的，都是得诺贝尔奖的啊，环保它可以保护全世界的环保，让世界不会污染，那个原子它有办法使这个原子不会发生核子战争啊，原子用在和平用途上。另外粮食专家，世界上有好多亿人都在穷困当中，他可以改良食品使这些人都有饭吃。三个人都超级重要的，他们做了一个热气球上升，哪晓得这个热气球破了个洞，破了个洞就慢慢慢慢就往下摔了，那个破热气球就一直摔下来摔下来。当时只有一个办法，这个热气球要减轻重量才能够争取他们生存的机会。换句话说，那三个人当中一定要丢一个人下来。他问大家说，你们认为应该丢谁？哇，好多人来应征，因为奖金很多嘛。哇，这个人说环保了，这个人说原子的，这个人说粮食的，都有理由写一大堆，像博士论文一样写得非常的复杂，写得非常的复杂。最后得奖的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只有几个字，就他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原来这个小孩子的答案说，这三个我们就要选其中最胖的把它丢下来，这个气球就会减轻很大重量，另外两个人活命机会就很高，只要把最胖的。各位，这个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没有什么环保重要啊，原子重要，核子重要，粮食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你想起来的话，真是每篇都是博士论文呐、啊。可这个小孩子很简单啊，就是最胖的嘛。哦，所以各位不要吃太胖了哈。最胖的丢下来就对了，很简单。世界上的事情，当然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简单的问题被我们弄得很复杂。其实复杂的不是问题，乃是我们看问题的态度。我们是把它复杂化，任何人只要看清楚了，很清楚的，很简单容易，就像保罗很清楚的。那个保罗厉害还在哪里呢？各位知道，各位如果看从十九章一直往下看，看到二十三节啊，其实主要在讲保罗的一件事情，保罗的一件事情。各位知道保罗在那个这个十九章，他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得到启示，他已经很清楚的定规，他要上耶路撒冷，也要到罗马去，要的他很清楚，啊，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要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我还要去罗马。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就很清楚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去罗马。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中心，罗马是当时世界的中心，他要传福音一定要去罗马，因为罗马。可是他去了耶路撒冷或到罗马都会受到很大的逼迫跟困难，跟困难。他第二次去罗马，甚至在那边被砍头，啊，他这些问题他都看到，他都看到。从哪里可以知道呢？我们知道圣经讲说，他在推罗的时候，有一些门徒受圣灵感动，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受逼迫，他去耶路撒冷命差一点没有啊。他要受逼迫，到罗马更不得了，劝他不要去。 甚至圣经上说有个先知叫雅加布的，我们对这个人了解不多哈，但是圣经明明写的先知雅加布也预言保罗到耶路撒冷到罗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于是他们都共同劝保罗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了。保罗坚持坚持，因为他知道，他说你们看到的东西我都看到了，逼迫困难怎么都我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但是我看到更远的，神要我走的一定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一定要向全世界传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23章啊，也就这一段故事的比较后面的时候，他记载，主有一天晚上站在保罗旁边，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各位知道，保罗完全清楚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稣站在他旁边，跟他讲：“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一定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显然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保罗无论如何要去耶路撒冷，无论如何要去罗马。真的让我们看到，就像当年那些门徒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之后，那一群门徒哦，可是保罗因为很坚持，最后他们就说好吧，那就愿主的旨意成全，就这样就再不劝他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都要为主活，让我们有主的亮光，有主的意象摆在我们前面，虽然不一定像保罗看到的那么清楚，但是实际上各位如果安静下来，你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很清楚上帝对你讲的话啊，只要不被这个世界所困扰。在印度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歌唱家，他唱歌唱得非常好，国王听说了，就叫他来到国王面前唱歌给他听。哇，结果他在国王面前一唱，哇，连国王都佩服到不行，认为说你唱得真好啊，你留在王宫里面当我们的乐队的长啊，你要领导我们王宫的音乐啊，他于是就留在王宫。动不动国王就会请他唱歌给他听。有一次呢，国王又请他唱歌给他听，那么他就唱了一个歌，唱得实在太好，那个国王听到简直如痴 如醉，就说起来，你实在是一个非常的伟大的歌唱家，我相信在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唱的歌能够唱得比你那么好，一定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你。当国王这样对歌唱家讲的时候，说：“哎，国王啊，千万不要这样讲，我不值得这样的高贵的称赞。若我跟我的老师来比，那简直是没得比了。我跟我的……”那国王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有人能够唱歌给你比你好听。你说你的老师好，你带我去听你老师唱歌。”于是这个歌唱家就带着这个国王走进森林，到了森林深处，到了一棵大树的时候，他就跟国王讲：“你躲在这树后面，我的老师你看就在前面，在那边打坐，你躲在这里啊，我想办法让他唱歌给你听，你就知道了啊。”好，于是他就前去了以后就拜见老师，然后就说：“哎呀，最近啊，有好多音乐上的问题困扰了他，啊，以至于没有办法把歌唱得更好，啊，请老师再教导一下，啊，教导一下。”老师说：“好吧，你唱个歌给我听。”于是他就唱了歌了。唱了一首歌以后，这国王就，这个歌唱家，这个的老师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个地方有不对，那个地方有不对，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唱，这个地方那么唱。”当他在讲的时候，他那个学生就说：“老师啊，干脆你唱一个给我听，啊，你这样讲我搞不清楚哈、啊，搞不清楚，你干脆唱给我听。”他说：“好，我唱个听，你注意听，你要修正你的缺点，纠正缺点。”于是他就应康高歌。这个国王躲在远远的树后面，听到眼泪都掉下来。 眼泪断了。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国王跟歌唱家走在路上，国王一句话也没有讲。那个歌唱家反而问王啊，你认为我的老师唱得好不好？唱得好不好？国王说啊，这真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如果你的老师是一个太阳，你只是太阳的一条光线；如果你的老师是月亮，你就一颗星星。真的差得太远了。为什么他能够唱歌唱得比你好那么多？这个不可思议的好，为什么？这个歌唱家就笑一笑回答说，很简单，因为我唱歌是给人听的，我的老师唱歌是给上帝听的，唯一的分别，唯一的分别。各位，我们的生活是为人活的还是为上帝活的，决定你的一生是否光彩夺目，是否光彩夺目。我讲的光彩夺目，你当然知道，不是叫你选总统啊，那个总统行政院长不算什么，在你生命当中就完全的不一样。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分水岭，我们到的时候就一定要做一个选择，没有逃避的余地，逃避的余地，上帝就把意向交在你面前。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已经走了意向的道路，你心里有数的，这条道路是美得无比的，美得无比的。我现在年纪大了，在好多场合有时候都请我讲话，我每次讲话都 不会忘记，我要向神献上感恩。70多年来，我回想从小到现在，无不是上帝的指引，上帝的道路。啊，越老了越懂得感恩，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这个东西讲道理讲不通的。有一个哲学博士，有一次公开发表一个演讲，因为他太出名太伟大了，所以哇，满场的，满场的听讲。他那天的主题是世界上没有上帝。他从哲学的角度引经据典讲了很多，这个上帝不存在。讲完了以后，花了2个小时讲完。讲完了以后，他就问各位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哪一位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让我来回答。”全场他问了3次，全场都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理论实在是太精密了，太精密，你没有办法跟他辩论的，没有人敢跟他辩论。就在这个时候，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位老太太就站立起来，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可以啊，你问啊。”这老太太手上拿了一个橘子，拿一个橘子，请问，你知道这橘子是甜的还是酸的？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没有尝过，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老太太说：“我知道，它是甜的，因为我尝过。”只讲这句话就结束了。各位，我们每个人尝过主人的滋味，尝过的滋味，知道你走的路是不是正确。如果你这一生没有什么好的滋味啊，总是生活在困难当中，总会充满在心里忧伤当中，你就知道你选的路可能有问题了。愿上帝祝福我们，用慈光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光引导我们。请我们低头祷告。啊，谢谢天父，你祝福我们，你把你的话语领到我们，将你的光领到我们，将你的意象领到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该走哪一条道路。只有两条路，选择非常的容易，若不是主的光照临照临，我们就会产生困难。主啊，求主你的话语，你的光就照在我们身上。你透过圣经，你透过这个 牧师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这个光进到我们里面，可以决定我们的一生，是在主你的恩典当中，还是在世人的困难当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